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今日有我李嘉文同埋戴希立呢同大家喺度分享一下自由风，自由风㗎喎。 系李嘉文啊，好耐冇见，一见就一齐做节目。 系啊，咁我头先我哋都轻轻倾下偈咁啦。嗱，咁今次我哋好公平嘅，我哋今日咧首先系讲下三岁分流。戴希立就话自己唔揸车，嗱我自己就有阵时揸车。咁所以咧，其他嘅听众有兴趣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自己嘅意见吓，就系18723111 18723111嘅。戴希立啊，我哋都简单讲翻下，可能啲人呢一两日听新闻啊，听我哋港台节目都大约知。不过咧，由于我自己都觉得收费有阵时都少少复杂啊，咁啊，我哋啊温翻先啦。嗱，依家如果我哋行西隧好急嘅时候，最贵噶啦，75蚊，系嘛？咁啊，红隧、东隧分别就系20同25蚊。咁啊，嚟紧咧，我哋8月2号开始咧，分流嘅第一阶段咧，私家车西隧平翻少少啦，咁啊60蚊。咁啊，红隧同埋东隧咧就轻微加个价，或者直接加咗啦，唔好讲轻微啊，俾人闹啊，佢哋觉得可加好多，有啲人觉得吓，红隧就加到30蚊，东隧咧就30蚊，跟住第二阶段啦，应该大约喺今年年底就会实施噶啦，就相对比较复杂吓，咁啊大家要留心再听一次，繁忙时段星期一至六唔包公众假期，朝头早7:30至10:30，同埋下昼4:30至7:00。即系依家呢段时间啦，咁啊西隧咧就60蚊，红隧、东隧就40蚊。好啦，而家全部讲紧私家车，一般时段咧就系10:30之后至到下昼4:30啦。咁就西隧、红隧、东隧划130蚊。嗱，非繁忙时间咧，如果即系我哋听啊运输处处长嘅建议咧，就系迟少少收工啦，咁啊出去买翻少少嘢先，可能先翻屋企啦。咁啊7:00至到第二朝嘅7:30属于非繁忙时间，咁就抵啦。西隧、红隧、东隧各20蚊。星期日同公众假期咧，一般时段全部咧都系10:30至到7:30，都系25蚊三条隧道。咁如果非繁忙时段，星期日同埋公众假期就系7:30至第二朝10:30，都系全部20蚊。戴希立，听完之后你背唔背得出啊？ 我就背唔出啦，即系如果你话谂住要赶时间咧，即系按呢个新收费嚟攞到最大利益，我就劝你咧就即系第一你又唔容易记，第二个问题咧。去到嗰時候，如果排緊隊咧，就多咗過咗時，你都攞唔到著數嘅。不過咧，我覺得即管係咁咧，有個大嘅趨勢睇到啫。西隧咧就可能適當地降咗少少，就紅隧咧就好似增加咗多啲咁多。當然唔同時段有唔同嘅做法啦。咁就算係咁咧，我又發覺唔同人咧就唔同反應。我就咁聽啦，有啲人話你西隧仍然最貴。冇用啊！點樣分流呢？咁但有啲人話唔係最貴咁先至可以提供多一個選擇。咁有啲人佢唔怕貴，佢咪揀西隧。如果唔係，如果我趕時間，我咪揀西隧咯。即係永遠都係有兩邊嘅睇法。 係啦，但係都有啲人話喂，咁你即係懲罰某啲區域。我一定是不是因为要贪平定不平，我东即可能红隧我本身是最方便的。咁依家你加我，咁其实就即系惩罚有部分区域嘅人。 系啊，同埋佢就有啲人嘅计数都计得好精密嘅。佢话你依家咧又唔使揾人去收费，将来啲收费亭嗰啲行埋取消晒，咁你个成本都减低咗，你仲加价啫咁样吓。 系咁，但系如果我哋纯粹讲个道路交通咧，其实你自即系我哋自己都成日会过海啦，你会唔会就咁目测有阵时都觉得红隧好似永远都塞嘅，即系因为依家阿处长都话啊嘛，运输处喂，而家红隧成日都塞，而家咁样到时可以疏导下，你又觉得会唔会真系疏导到咧？ 嗱，我到依家咧听到咁多咧，都永远都有两种唔同嘅意见，就系、是、加加减减，你点都有两种唔同嘅意见。我觉得咧最容易判断到究竟呢个效果点咧， 行咗一段時間就知啦。咁呢個咧就要翻翻我哋阿鄧伯伯好多年前，即係鄧小平先生所講嘅咧，就實踐係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講咁多都嘥氣，行咗一段時間你就會睇到個趨勢。 嗱，政府講咧就係點咧？佢話初期司機就未有實際經驗，咁啊需要慢慢習慣同適應嘅。嗱，佢形容香港人嚇喺呢方面好醒目、好叻嘅。係啦，處長就認為一啲唔好低估咗大家嘅能力咁樣。咁所以其實就。应该古醒醒目目就是、你应该就住啦。其实我哋头先做啲好复杂嘅未讲噶，即系你去到几多点，跟住又会扣点样递增啊、扣减啊，两蚊两蚊嗰啲咧，咁唔好喺个电台度慢慢讲，大家有兴趣可以即系上网慢慢睇啦。咁但系咧，如果即系经常都有讲咧，你净系用呢个方法都冇用噶，系咪应该仲讲下啲即系泊车转乘计划？同埋，當然最好就係喺個道路上多啲人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呢樣嘢其實可能對於商用車嚟講未必咁睇喎，係嘛？即係人哋真係揾食噶嘛，係有必要噶嘛。 商用車我覺得就比較難搞啲，但我諗依家香港個交通工具加上咧，依家就降低咗少少年齡咧，就2蚊搭車咧。我相信好多人咧，當然搭車都可能會用巴士去過海即係咁樣，但我相信咧。真係用公共交通工具嘅人會多咗啲嘅， 係咪啊？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講到咧，你紅隧大家都覺得本身係最優惠噶嘛，你突然之間你加到去30-30，係真係都多嘅喎。嗱，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咧都有啲即係市民都有講嘅。另一樣方法可以做啲咩呢？不如我哋就諗下，係咪可以喺多啲譬如商場啊，又或者其他地方？而家好多人住住比较偏远啊嘛，即系我哋话大西北啊咁样，咁你将多啲位置变成呢个泊车转乘计划，咁啊会好啲咯，咁啊唔使话大家逼晒啲喺啲隧道度啦咁样。咁啊，政府嘅讲法就话其实都揾紧地方噶啦。咁第一粒啊，你觉得呢个方法系咪即系比较指标啲，还是你又不如佢哋减少汽车呢啲啊？ 所以我觉得即系除咗隧道收费，即系头先讲咧，都系转乘计划啊，好多都要有一个比较系统性多啲嘅。思維包括頭先講，對於市民嚟講咧，多啲用公共交通工具等等。我相信係要一連串嘅問題。如果唔係咧，即係香港咧，你其實依家香港都係大家都發覺揸車咧，除咗嘥錢多啲之外咧，泊車仲更加大問題。你揸架車喺條街度啲啫，依家隨時抄牌都抄到即係好緊要。 好快嘅係，係 啦係啦，依家抄得好密，抄得好快。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個過程咧，都係要一方面有好多新嘅措施去配合啦。呢個係一個系統性思維啦。當然亦都可能大家透過用車啊、教育啊各方面嘅問題咧，先至可以慢慢解決呢個問題。 嗯，嗱，咁我哋咧有興趣嘅聽眾可以打你一齊發表意見嚇，18723111。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名譽副教授侯道光教授同我哋一齊傾傾嘅。侯教授你好， 教授係。 系啊，咁啊想问下你，我哋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咁今次嘅方案咧，暂时睇都系西隧收费最高。咁但系咧，即系朝早繁忙时间交通嘅需求量啦。咁红隧同东隧就一早已经超出咗原先嘅容量设计噶啦。咁你觉得而家呢个方案算唔算做合理咧？ 你系指？ 即系佢而家嗰个咧，即系嗱西隧就相对嗱我平一啲噶啦，但系红隧、东隧都照加咗。 是啊， 是啦，咁你觉得呢个方案系咪真系能够做到我哋而家嗰个分流嘅措施呢？ 你讲呢个系第一个 stage 喎。 冇错，我先讲第一个 stage 先。 OK， 最主要呢，即系如果我冇理解错呢，政府就话呢头。头一年啦，原本系一年噶嘛，咁然后先去第二个 stage， 收尾就缩短咗啦。我觉得系好事嘅，即系第二个 stage 会快啲嚟啦，因为最主要系嗰个收益咧，系基本上系嗰个 time varying toll， 系时间嗰度嗰个先至系会有嗰、那个有个效益嘅。咁你话即系如果头之前嗰度？因为他说基本上就不会大变嘛，那如果不会大变，如果这个是他们拿到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些 modeling result 啦 simulation result 啦，那我都就是 冇咩 comment 啊嗰样嘢噶。 嗯，咁啊，不如咁啊，我哋又想请教一下啦。而家我哋新界西北咧。有成300万人口嘅，即系如果西隧定价降到好似红隧同东隧咁嘅水平咧，即系有啲意见就会话，即系引发新嘅车流啊？你点睇咧？ 咁我呢、這个其实300万呢个 figure， 如果我冇记错，系运输司寻日系喺嗰个记者会嗰度讲噶嘛 ？Right？ 咁佢基本上就话，所以咧，亦都系因为西隧嗰度。会那个价格是比较高啲嘅，就是60啦。而第二啲东隧同红隧都是30咯。咁呢个是完全反映，即、就、系、是、正话你讲呢、这个呢、一点啊嘛，即系话人口啊、车流啊，即系嗰个trip generation 冚唪唥，即系 trip making 冚唪唥会系喺西边。因为最主要如果第日要即系好多嘢解封咧，就变咗咧系换句话咧，就唔会系完全系塞晒去洪水咯。 嗯，即系你觉得都几有说服力。如果呢个新方案，但系第二阶段咧，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咧，每两分钟有递增或者递减嘅处理方法咧，咁啊有啲即系司机大佬都话，其实系比较繁复啊呢样嘢，甚至乎又担心会唔会大家喺个隧道口度即系等一等先至入咧。如果你话几点钟几点钟有咁样嘅不同收费， 我觉得其实嗰个方案咧系有。可取之處嘅，而且我覺得係好好嘅，因為點解呢、如果你睇即係當整呢啲咁嘅 time varying toll 啊，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由一個 charging period 去到第二個 charging period。咁而家佢哋諗出嚟嗰、那個那個方法，我覺得係好好嘅，因為佢每兩分鐘就轉兩蚊啊嘛。咁所以佢就唔會，譬如你由30蚊朝頭早。7:30嗰陣時啦，上去一路咁上去 ，OK， 上去8:08啦，嗰度40分鐘，因為你由30蚊去到60蚊，佢係慢慢上嘅，唔係話你一踏入嗰度即刻就去即係即係唔即 係即係佢漸變唔係突變，係啦，即係佢漸變唔係突變， 係啦，冇錯啦，咁變咗。变咗，其实我都好奇怪啊！即系好多人去 criticize 呢样嘢，其实即系佢哋个 concern， 其实就而家解决咗呢个问题。佢系渐变，唔系突变啊嘛。如果你30蚊去到 double 60蚊咧，咁嗰啲人咪会赶去咯，即系赶住早啲 ，OK 啊、去到或者即系嗰、那个晚黑咧就系、是遲啲走 ，OK， 咁變咗即係嗰個，但係而家咧就係嗰個 traffic 會係 smooth 㗎，因為佢係慢慢轉嘛。你最多咪慳幾蚊，唔係講緊慳30蚊啊嘛。所以嗰個反而係會處理咗好多嗰啲所謂揾食車嗰啲 concern 啊。我覺得而家佢呢個方案係好好㗎。 嗯，即系要睇， 即系你基本上咧就同意嗰个收费嘅方案，即系你觉得佢都合理。第二个问题咧，你就再追翻转头咧，就觉得政府 我冇话完全同意佢个收费嗰个价格，我净系话佢呢个做法咧系会解决到你个 switch over point 嗰个问题。 系。咁亦都你对于佢哋去做一个咁样嘅收费嘅方案之前嗰个无疑。的考虑咧，基本上你觉得佢都是比较充分的，系咪？ 我相信佢系几充分，不过佢亦都有讲到几点，即、就、系、是、一两点就话我哋都有睇到市民嗰啲需要诉求啊，咁所以譬如话佢话嗰啲星期日嗰啲啦，嗰啲家庭啊要出入啊，探婆婆啊，探爷爷嗰啲，咁佢变咗咪整到系基本上系冇嗰个 peak off peak。冇 normal time peak off peak 啊 ，inter peak 嗰啲咁嘅嘢啊。 系，咁如果真系俾你即系，譬如当真系要提出批评，你最主要对于呢个新方案，即系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又好，或者收费又好，你最大嘅批评系乜嘢？ 我因为我唔系坐喺佢官员个位啊，我 academic 去谂啦，即系我系 一个学术嘅方面去谂啦，唔紧要，呢个冇乜所谓噶，系啊。 我系完全学术方面去谂，咁我会完全唔同嘅睇法。OK， 本日啊，我应该咁讲，首先我系好 support 佢呢个 direction 咁样去。 系， 我觉得咧，我讲咗一样嘢，讲咗二三十年嘅香港。OK， 我都研究过，即系喺好多海外啊，我喺 World Bank 嗰度做过，即系研究过第二啲地方啊，唔同城市啊，新加坡啊，第二啲地方嘅做法啦、啊。咁即系如果你嗰个红隧咁样解，搞而家$75低税、$25红税同埋$25东税咧，系永远解决唔到问题。呢个系 fix toll 嗰个问题。所以你头先问我6633点睇，咁我唔系好大嘅 comment。OK， 因为最主要就系你解决唔到嗰个繁忙时间嗰个问题啊嘛。最主要系繁忙时间嗰度先产生好多外在經濟原因，產生很多 externality 嘛。OK， 咁所以而家佢由嗰個 fixed toll 嗰度轉 ，OK， 而且佢好快由第一個 stage 去到第二個 stage， 我覺得係好事嚟噶。呢、這個 direction 雖然嗰啲 exactly 個 toll level 未必係好由經濟學嗰度睇啦 ，transportation account 嗰度睇，即係唔係話好 efficient， 唔緊要噶，因為最主要第一佢可以轉啊嘛。佢会第日会攞个授权，可以转个拖 ，OK， 可以转个时间。当然我就唔想话佢即系咁多掣肘，又话唔可以多过15分钟啊，又唔可以多过几多钱啊，即系嗰个即系唔可以多过$3啊，即系诸如此类啲咁嘅嘢，应该就有全权俾运输司去处理。因为如果忽然之间我哋个低塞，佢即系话一系估得太低，一系估得太高，佢咪即刻可以转咯。新加坡到底佢75年咧6月2号1975年咧，佢開始就新加坡嘅 area licensing scheme 咧，佢初唔係 electronic 嘛，而家佢哋冚唪唥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啦。佢啲嘢好快轉噶，即係話佢發覺咧，初咧佢哋又俾的士咧就係 exempt 噶。咁你的士 exempt 咧就麻煩，因為基本上的士同私家車一樣咁啊，1.0嘅 PCE passenger car equivalent， 咁啊嗰啲人湧曬去搭的士咯。佢兩個月即刻8月1号咧，的士同私家車劃一收費。咁我意思即係，如果你嗰個運輸司係可以有全權去轉嗰啲拖，轉嗰啲時間，係爭好遠噶。即系而家你咁样绑住，我唔想讲话绑住，有个 restriction， 即系又唔可以多过一个钟啊，个 starting time 唔可以多过一个钟啊，嗰、那个 duration 唔可以多过15分钟，减15分钟啊，拖又唔可以多过$3啊，少$3。咁如果你到时需要加咧，你要需要$6先得咧，或者需要减$6先得咧，即系你未知道，即係啲車會完全會點變嘅，我覺得佢哋個 comprehensive study 啊啲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model 嗰啲幾好嘅，佢 好啊，多謝曬你先啊，明白曬，唔該曬你侯教授。咁咧陣間我哋可以再聽一下啲業內人士啦、司機大佬嘅意見嘅，歡迎一陣間打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二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的基本通胀，按年升1.7%，升幅同样较一月回落0.7%。上个月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中，电力、燃气和水上升近21%，烟酒升14%，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车，龙尾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是慢车。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火警已经处理，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去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 好声音，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二十世纪两次大战咧，喺陆地上基本上系以坦克为主要嘅攻 击。纳粹德国同苏联双方参与嘅兵力超过260万。 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知识宝库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老婆，俾 B 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拣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喺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的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的意见，咁就可以做个啱自己的决定啦。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国剧830，输赢。 做销售人员的难，可能你讲不出，不过销售专家周月就咁讲啦。 仲记得有人你同我讲，你想做 sales 嗰阵 ，sales 太难做啦。 识处理，仲要识执手尾，真系好难。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上一集咧，俾咗一句例句，大家去练习嘅呢个例句咧，就系咧讲呢个人咧，佢就会喺一两分钟之内就翻嚟噶啦。咁我哋英文咧就系 He's gonna be back in about a minute or two。咁你大家会听到中间好多连音嘅。咁我哋一齐练习下啦。He's gonna be back. He's gonna be back. 应该冇问题啦。He's going to be back. 就系 He's gonna be back. 佢会翻嚟啦。Back 系一个 K 音尾嘅字。如果我想讲 in a minute 咧。in 开头是一个响音，所以我会扔埋就 back in, back in, back in. So,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 minute. Back in, back in, back in. 听下去就会自然过 back in. Okay,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 minute. 好了，跟住我想讲 in 后面是 about a minute, about a minute. in 后面 n 音扔埋去个 about 就会变成 in about 就不需要分开。So, back in about.Back and about, back and about, okay? About 当然呢亦都是 T 音尾的字，所以呢 about, about,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he's going to be back in about, 咁听落去呢就会自然啲啦。我哋下集再讲埋成句我哋点样讲得好少少。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我系2023年政坛新手 Michelle， 加入咗政坛呢个大家庭3个月，我觉得呢个地方令我获益良多同增广见闻。除了是一个让你去增值自己的地方之余，又可以在访问嘉宾的途中扩阔视野， 对不同的时事有更深的认识。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朗读其实有各种好处。 古人呢就主张呢因声求气，一定要将佢大声朗诵出嚟，咁呢个效果呢就更好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施仲谋教授分享朗诵诗词嘅妙趣。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各位听众，我哋又翻嚟啦！自由风，自由风，戴希立啊！咁头先咧，我哋送走咗即系学术界嗰边，就倾下咩三岁分流有咩好处啦。不如我哋都，我想快啲听下唔同人士嘅意见，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卜国明嘅阿卜生，你好。 你好， 卜生 系，希达好， 嘉文好，都我想快啲从工程师嘅角度去睇睇啦。你有啲人就觉得咧，依家分流作用咧，就可能啲人就都系睇时间。如果你咁样搞法咧，其实又难去计啦，亦都未必可以咁容易令到啲人系分翻流去边度，都系睇翻佢自己近边度嚟到入手嘅啫，或者更乱咁。你点睇咧？ 你好。即係首先咧，就而家我哋如果係講一個純粹係一個叫工程問題嚟講咧，而家政府呢個方案啦，佢有兩個，一個咧就係即係叫做嗰個隧道收費就調整啦，即係西隧就減，紅隧同埋東隧就加，另外一個就係嗰個叫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呢兩個方法咧都係一個即係我哋睇咧就係應該佢哋係用一個即係數學模型係去計個數。咁啊，即係啲市民嗰啲出行習慣啊，嗰啲數據啊，嗰啲全部擺咗入去之後咧，就走出嚟。咁啊，呢個係科學為本。咁啊，用一啲新科技嘅方法咧，嚟去即係做一個交通管理嘅措施。咁啊，對於我哋嚟講，我哋成日都係倡議噶啦，香港應該係發展一個智慧城市。咁所以咧，呢一個方向係正確嘅。咁點解我哋會咁樣講咧？就係因為而家紅隧即係成日都塞。咁啊，而且嗰個塞嘅車嘅時間都好長啊！咁呢個東西咧就係即係歷史遺留落嚟啦，就因為紅隧係第一條起嘅隧道嘛。咁啊，通常即係做一條即係第一條隧道，佢梗係揀個最適當、最好嘅位置。咁所以咧就喺好即係六幾年嗰陣時已經起咗啦。咁跟手就再起條東隧，咁再起條西隧，咁大家咧就變咗係。可能是偏去了一边啦，咁样。咁但系咧，就最理想嗰个位置嗰个地方咧，就系目前嚟讲咧，系收费最平。咁所以咧就变咧，就大家都一齐啊，呢个位置又最好，收费又最平，于是大家咪一窝蜂咁啊，去晒嗰个位置。咁所以嗰个隧道咪最塞咯。咁所以而家佢政府呢个方法咧，就我睇到咧就系两个即系途径咧，系去改变一个即系出行个模式。第一咧就系。改變嗰個收費價錢，即係西隧減，紅隧加，咁從而咧就將嗰個嘅繁忙時間嗰啲車流咧，盡量係去撥翻開，去翻開一啲就遠離咗個紅隧，咁即係呢個咧就喺地理上將佢分開。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叫做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嗰個咧，就係將嗰個係繁忙時間嗰個叫做交通流嗰個高峰咧，盡量將佢咧就啲車流咧就分開。分散開，盡量係分開到一部分，係離開咗嗰個最繁忙嗰個時段，去到一啲叫呢個時段以外，即係之前或者之後嗰個非繁忙時段，咁啊，從而咧就將嗰個叫最高峰嗰個交通車流咧係減低，因為咧喺我哋即係一般即係講咩叫塞車嚟講咧，就可能大家都成日都聽過噶啦，一個就叫做即係車流量同埋容。車輛嗰個比例，即係我哋叫volume 同埋嗰個 capacity 嗰個 ratio， 即係大家喺啲立法會文件咧，成日都見到呢個噶啦。咁即係話咧，呢個 ratio 呢個比例咧，係近 1.0 咧，就係開始接近塞車，啲車流咧就開始慢啲，冇咁順暢，冇咁快。到 1.0 就開始塞車啊嘛。 1.0 到 1.5 之間呢，就是個塞車就會越來越嚴重。咁所以呢，即係政府做呢個東西，或者係我哋喺交通工程管理上面嚟講呢，就係話如果可以將部分嘅一啲車流呢，將佢壓低咗，即係話即係將佢嗰個高峰呀撳低，即係由 1.2 撳返去 1.1 或者撳返去 1.0， 咁咪嗰個塞車咪冇咁嚴重囉。咁所以呢，即係呢一個呢係通過這個剛才說的兩個方法，就是政府應該是想將這件事就是那個車流是分散，這個是對社會整體來說是好，因為呢就是這樣是善用現在的資源。 是啊，你解釋得很清楚啊，卜先生，即是你的意思呢，就是說呢現在有個 車流的高峰，那這個高峰呢會出現在某些時間，也都出現在某個地域，即係其中一條隧道啦。咁依家佢用一個數學模型嘅方法，將佢攤分開咗，或者將佢咧係咁，應該係可以減低呢個車流高峰嘅喺地域同埋時間上嘅集中嘅。即係咁呢個你解得好清楚。咁好啦，個問題就係咧，如果係我哋再攤分咗佢，即係其實即係分流啫，喺個時間上嘅分流同埋隧道上嘅分流啫。咁依家有兩個問題，大家就關心啦。你個數學模型又係可取啊，即係用數學模型用 AI 可能去做，咁都係好可取嘅。但係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喺可見嘅將來，當然依個有好多人嘅心理啊，好多方面，仲有車多人少啊，車多隧道少啊，依啲咁嘅問題嘅情況下邊咧，大家就要估計兩個問題啦。依個分流嘅政策，第一，佢係咪真係會產生一個實際嘅效果？依個可能實踐先知啦，不過即係你都可以做啲預測。第二個問題就係個收費水平合唔合理？ 嗯，嗱，即係嗰個預測嗰樣嘢係點樣做出嚟咧？嗱，喺嗰個數學模型入邊咧，其實係擺咗好多資料嘅，即係當然係話即係嗰個地理啊、車流量啊嗰啲啦。其中有一樣嘢咧，係一個叫做出行模式。即係我理解咧，就運輸署應該喺應該唔知一年定兩年前咧，好似係即係大規模做咗一個叫我哋嘅 traveling characteristic survey 嘅，即係啲市民即係嗰個出行模式嘅一個調查。咁咧就係我哋咧就係計到一樣東西，即係話係由呢個調查咧係睇到咧一般市民咧佢係即係我收費多幾多，佢會係有機會係改變咗佢嗰個出行模式。咁將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收費啊，呢個數字咧，擺入佢呢個數學模型入面咧，佢係可以係即係估算到咧，即係話我而家將西隧由$75減到$60，將紅隧由今天$20加到$30或者加到$40之後，咁嗰啲車流咧係會點樣去嘅叫做分流咗走咗去第二度咧？咁呢個咧喺數學模型入面係可以睇到出嚟嘅。咁佢而家咧就再加埋嗰個叫做如果係遲啲易通行即係廣泛使用嘅時候啊，佢就會係用嗰個叫做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啊嘛。咁呢啲全部都可以喺個數學模型嗰度咧係睇到呢樣嘢出嚟嘅。咁變咗咧，佢而家嗰個估算就係話通過而家嗰個方案，通過佢而家嗰個叫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即係7:30到10:00嗰陣時啦，我唔記得咗10:30啦，就係嗰個叫繁忙時段。咁啊，開始咧就漸進式咁樣去加上去。 頭先你講個係10:30繁忙時段，7:30至10:30， 7:30到10:30。咁佢見啲市民咧就會係睇下啦。因為嗱，如果我本身係一定要翻工，係假設係9:00咁樣，或者係8:09咁樣，咁我可能咧即係改變嗰、那個就會機會就會係微啲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啲變咗可能係9:30嘅，咁佢可能咧就改變佢個模式，可能就會容易啲咯。我話：咦，我不如即係整到去10:30，我先至出門啦咁樣。咁變咗咪會將頭先講嗰個，我哋只需要係將嗰個叫繁忙時段嗰個超過咗1:00嗰一部分嗰啲咧，我減少咗佢，咁低翻少少咧，就已經可以令到嗰個叫塞車嗰個情況咧係會減少嘅。 嗱，头先咧你所讲嘅咧，其实政府都有解释过嘅，嗰、那个繁忙时段嗰个制定啦，好似头先阿卜生所讲啦，系经过交通运输模型嚟到分析嘅。咁当时亦都向咧35,000个住户调查下佢嘅出行习惯啦，仲有同运输业界同埋车主沟通，跟住再交流埋意见先出嚟嘅，所以有一定嘅根据嘅咁啦。咁但系另一个头先即系大生都有问啦，我哋预计咗嗰个效果预测啦，咁你有冇预计过咧嚟紧第二阶段有二通？通行的时候会是怎样呢？因为都有些数字大家都可以知下的。上次青沙管制区处理不停车缴费的情况，即是最后政府就要推迟了计划。而现在直至到去2021年底，我们全港另有车牌的数额是81万架的。但是到今个月22号，即其实已经三催四请啦，即政府都话我有解说过噶啦，再俾啲时间大家。但系目前发出嘅车辆贴啊，即呢个易通行咧，系有57万个，咁去到年底要实施超过57万个啦，咁要到年底实施呢个唔同时段不同收费，你觉得嗰、那个实际情况可能会预见系会点样咧？ 呢个咧就即系听头先所讲嗰个数字咧。就80几万同50几万嗰个差距，仲有30万嘅落差啦，啊， 廿零三十万 个落差，咁所以一部分咧，即系政府一定要系大力去鼓励啊，即系协助，即系余下落嚟嘅一部分嘅车主咧，系尽快申请嗰个易通行。就其实申请易通行咧，我相信就应该就唔会有。对，即系我相信对我哋嚟讲啦，就唔系十分困难，因为我自己本身作为车主咧， 都已经收到噶啦。 我都两个几月前咧，就都申请，亦都好畅顺，亦都好快脆收到。咁当然有啲同事就话：，咦，我等咗好耐都未收到咁样。咁呢个政府系需要加大力度去鼓励，亦都要协助市民，因为当中可能有部分市民咧，佢真系未必即系话识得自己喺网上做呢、这个动作嘅。咁所以變咗，可能政府要喺佢嗰啲即係嗰啲運輸處嗰啲牌照部啊，嗰啲就要開一啲特別嘅 counter 去即係協助一部分嘅市民去申請咯。呢、這個係需要嘅，即係呢個係關鍵，因為如果係有部分市民佢到時申請唔到嘅話咧，咁呢個係會係有一個困難嘅。 嗯。 咁但係呢、這個即係我哋即係如果睇翻過往嘅經驗咧，好多時。有部分市民啦，啊，佢都系去到最屘尾嗰阵先至做嘅，啊，咁啊，即系咁啊，我哋鼓励，即系我哋都呼吁啲市民系尽快去申请呢样嘢咧。反正嚟讲，呢、這个易通行，如果我冇理解错，应该唔使钱嘅。 嗯，冇错，好啊，唔该晒你先啊，唔该晒卜国明先生，系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嘅。咁啊，戴希立啊，不如事不宜迟，我哋又真系听下其他业界人士嘅声音好嘛？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香港运输物流业工会联会主席楚汉松先生嘅。好，楚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啊。 系啊，主持。阿楚生，即系话你听咗阿卜生嘅解释，咁你系咪都觉得呢个用一个数学模型去做一个？分析，然后迟啲咧，如果真系仲有变化嘅时候，一个数学模型都随之而改变咧，呢个系一个好嘅措施咧。 嗱，有我哋工会咧，就基本上对三隧分流呢个基本原则，或者头先你讲嘅模型咧，我哋都系赞同嘅。咁我哋都希望市即系过海都行车畅顺啲啦，咁样。咁不过咧，呢度我哋都想讲下我哋物流业嘅一啲睇法嘅。咁喺新嘅收费方案咧，将我哋嘅商用车辆过海咧都话要收50蚊啦。咁其实变相 加成4倍嘅，即系有啲隧道。 系。咁所以都系讲翻啦，话要50蚊。咁其实变相咧就系将红隧同东隧都加价。咁我哋认为咧就其实系过高嘅。咁因为喺新方案下咧，使用红隧咧，小巴、非专巴个收费升幅系4倍啊。咁5.5吨即系轻型货车都有2倍几嘅升幅，5.5吨至24吨嘅货车都有1.5倍嘅升幅。所以喺我哋物流业界嚟讲咧，加价咧都会势必增加我哋货运行业嘅成本嘅。如果我哋将个隧道费转嫁客户咧，亦都会令到我哋业界嘅生存空间咧就受到压缩嘅。咁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小巴啦、轻型货车啦，或者甚至一啲中等货车，都系存在住咧有唔少嘅一啲微企、单头车主或者系个体户呢啲从业员嘅。所以呢、這个加价都会削弱我哋呢啲竞争力啦，甚至我哋有啲行业可能甚至要硬食呢个加幅嘅。 嗯， 系即系。变咗呢个咧，就喺佢哋去做呢、這个嗱， 即係話加價或者我哋個時段點樣到咧？個蘇學無言講咗，但個蘇學無言就冇調查到咧加價對揾食司機嘅影響喎，係咪咧？即係過去嗰個調查啦。 係啦，我哋就成都睇到。政府嘅一個公佈或者係一啲傳媒都係關注主要私家車道嘅，咁其實對我哋揾食車呢，其實就關注呢就比較少，咁其實實際嚟講呢，其實我哋係受到影響嘅。 嗯，咁站在同市民角度立場，我哋需唔需要擔心你哋雖然就好辛苦啦，但直情可能都有機會會轉嫁喺市民身上呢？ 嗱，头先都咁讲啦，咁转价就可能真系会嘅，咁但系一旦转价呢个加幅嘅话咧，咁头先讲我哋嘅生存空间可能会受到压缩噶啦，例如小巴如果加价，可能佢哋就未必会坐红 van 噶啦，咁轻型货车亦都可能啊，我加幅可能收费好高、哦，咁可能我都未必会选择，咁我可能会选择其他嘅一啲方式咯。 嗯。但呢個會唔會係政府可能嘅諗法，就係咁咪少啲車喺個街上行，可能行多啲鐵路啦。咁但係就對於你哋揾食開嗰啲就好大影響啦，係嘛？ 其實會嘅，咁因為其實講真，我哋過去咧就商用車輛一般都係因應我哋嘅客户服務合約或者係運輸時間或者目的地而選擇使用邊一條過海隧道嘅。咁但係當然最常用咧，始終都係紅隧同東隧，因為始終嗰個費用較西隧平。多嘛？ 嗯，嗱，佢而家唯一就系星期日同公众假期就好吸引咯，系咪啊？一般时段朝10:30至夜晚7:30就全部25，非繁忙时间咧就20，但系咪都帮补唔到咯？因为平时你哋呢啲时间唔开工啊，除咗小巴。 系嗱，其实咧就呢啲时段咧，对我哋业界嚟讲，就我哋都头先讲啦，我哋系有一个工作嘅要求。咁時段上面呢就可能真係可能私家車呀、啊、會啱用啲囉。 嗯。 所以即係如果喺你哋嚟講呢，對於呢個新嘅方案呢，對於佢能夠產生分流嘅作用呢，就你哋又冇乜意見嘅。但係你而家最緊要就係話個收費水平你哋可能會有啲意見係咪？ 係。嗱，呢个系嘅，咁划一收费的确令到我哋一啲职业司机唔使话比较唔同隧道嘅收费，系会吸引到一啲客货运车可能日后会选用西隧嘅。但系划一嗰个50蚊咧，其实就未有顾及到我哋小巴、轻型货车呢啲商用车辆嘅实际运作。咁如果我一旦将嗰个收费转嫁咗俾客户，咁可能好多头先都讲啦，可能客户就会选择另外一啲途径。咁所以其实我哋对三隧分流嘅方案咧，都系要求会唔会将我哋嘅客货运商用车辆划一个新收费咧，向依家红隧嘅收费睇齐。 系，明白。 系啦， 咁就可能会减轻你哋 系个负担啦，系啦。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好啊，希望政府都可以听到。系。 OK， 咁当然啦，我哋希望政府尽快研究兴建第四条可低隧道啦。 好 啦， 好。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啊，唔该晒，唔该晒。咁啊，首先唔该晒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咧一阵晏少少咧就开第二啲话题咯。咁如果市民有兴趣咧，同我哋倾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跟住咧，我哋可以一阵间就听一下新一轮嘅交通消息啦。咁头先咧送走咗嘅咧就系香港运输物流业工会联会阿柱主席嘅。咁啊，先听一下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隧务大楼，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车龙排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车龙在彩虹隔音屏。九龙区的路面情况，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是车多，龙尾明爱医院。还有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车龙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各位听众又好啊，咁啊，依家咧喺我身边嘅咧就系戴希立啦，戴希立啊，我哋不如转个话题，讲下呢个保险投诉啦，好嘛？ 系， 我谂自从呢、這个新冠疫情呢几年啦，其实都保险投诉局咧接获嘅投诉咧又多咗，唔知关唔关事啦？咁啊，提供一啲数字俾大家先。咁咧，保险投诉局咧旧年就接获607宗投诉啦，按年都升咗18%嘅，咁啊，包括咗一啲即系快测确诊申索不获赔偿嘅情况啦，咁咧，保险投诉局辖下咧，其实佢有个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嘅，系啦。咁啊，近排咧就公布咗旧年索偿投诉统计数字同埋啲检讨个案啦。第一粒，我想问你，其实我哋而家都好多人都有买保险啦，都比较嗰个 特别 医疗 保险都好得 冇错啦。你讲得啱啦。嗱，旧年咧引起最多索偿纠纷有两类保单嘅，包括咗头先啊大校长所讲啦，住院又或者系医疗保险。同埋咧，人寿又或者系危疾保险，所以我自己或者我啲朋友都经常问危疾就包啲乜噶，成日问已经好相熟噶啦，即系嗰啲保险经纪佢都要再讲再讲再讲，就算系好朋友都讲咁样啦。咁咧投诉委员会咧，佢哋都有讲噶，旧年总共裁定咧有13宗个案投诉人系得直嘅。而同意保险公司赔偿决定的个案呢就有45宗咁啦。咁呢包括咗呢佢哋原来有个流程嘅。咁一般嘅朋友除非你上网啦，未必个个都好知道详细嘅情况嘅。就係、是、如果你有个投诉，我觉得我个即係保险公司好似做得唔係咁理想喎咁啦。咁通常呢佢哋接获咗嗰个投诉之后呢，保险投诉局嗰度呢就会通知保险公司，喂，我接获咗宗投诉，咁要保险公司提交一个书面嘅申索或者陈述。咁最理想就係保险公司，即係如果我哋作为购买嘅市民啦，係咪即係佢肯我投诉你就明白啦。咁但係有啲保险公司都坚持返原来嗰个决定㗎嘛。咁就觉得即係投诉无理，我就唔会再跟进㗎啦。咁如果係咁嘅话呢，就会转介个案，咁就俾三个名誉顾问去审阅嘅。其实个机制都好似好清晰咁样。好啦，跟住如果呢有三个名誉顾问审完之后，有一个或者多个一个名誉顾问认为咦投诉人应该获得赔偿喎。系啦，咁咧跟住就会转介呢啲意见咧，就俾保险公司。喂，我哋嘅专业意见都话你应该要再考虑下。咁咧有关嘅保险公司咧就要再提交书面申索书，你又要解释下啦。如果保险公司佢改变，肯改变原来嘅决定，咁咪皆大欢喜咯。如果站在即系申请嗰、那个系咪，咁就可以佢肯赔啦咁样。咁如果保险公司坚持原来嘅决定，唔肯就住投诉个案作出赔偿嘅话咧，咁就会转介投诉个案俾投诉委员会去审议啦。咁所以投诉委员会咧呢一、這个角色其实就都几重系咪？ 系啊，即系总之有争议嘅，即系未能够评。即係將佢能夠解決嘅咧，就要去翻投訴委員會去處理啦。 嗱，咁保險投訴局咧，舊年接獲嗰600多宗投訴個案咧，升係升咗近兩成啦，升咗18%啦。審結嘅359宗個案當中咧，有89位投訴人係獲得保險公司嘅賠償嘅，咁涉及賠償額咧係816萬。包括咗雙方和解金額咧，都有600多萬啦，同埋投訴委員會裁定得直個案賠償金額都有100多萬嘅。咁啊，單一宗嘅得直個案咧，最高賠償都成400萬嘅。過往咧，戴希立，你有冇啲朋友有陣時都同你呻下講下，或者保險真係好有用㗎咁樣？ 唔係，咁啊，個個依家嗱，好實實啦。依家第一咧，香港個人口嘅年齡咧就老化啦。咁啊，好多人依家都擔心，如果私家醫院又貴啦，咁所以好多人買醫療保險。咁啱啱撞正疫情咧，我諗咧就我唔知啦，大家可以再了解一下啦。可能就同嗰個醫療同埋住院保險，又同嗰個咧係危疾保險有關喎，真係。咁啱啱搭到正咧，可能依幾年咧，可能依方面。个数字上升，唔知系咪同呢样嘢有关？ 系啦，因为通常买保险咧，如果你话净系买住院，买份普通嘅医疗，咁你要再包埋危疾，咁要再加钱咯。 系， 咁当然危疾都要，即系以我简便嘅理解啦，危疾佢都系唔系样样包噶嘛，你要睇清楚个介绍咁啦。而一般人可能比较关注就系咩叫包， 咩叫唔包？咁同埋你投保之前，究竟你有冇申报晒你过往嘅一啲病史咧？咁最近我都有朋友都系啊，佢啊当然就系你买下保险，由廿几岁已经好醒噶啦，跟住买到差唔多四五十岁嘅时候，唔记得交保费，跟住咧，咁我朋友好担心，咁我朋友就话：哎呀死啦！咁而家好似你头先阿戴生话斋啦，哇！公立医院就当然唔想同人逼啦，跟住你私家医院就好贵噶，咁点咧？咁样咁如果我哋嘅听众有类似关于呢一个保险嘅疑问啊反应，欢迎打嚟咧1872311嘅。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委员阿李子兰喺度嘅，李委员你好。 你好，你好， 你哋好。 系啊，咁啊，头先咧，我哋都好粗略咁样讲一讲，又想你不如又同我哋简单讲下咧，而家个机制咧，其实系咪已经叫做相对公平，亦都已经有其他人你解释得唔好啊？你话唔赔，我哋再揾人去再审视一下先。依家个机制系咪都已经系好完备噶啦？ 都是的，因为我们都提供了一个平台给大家去申诉，而那个委员会里面其实也不是只是得业界的人士，即是不会说造成大家互相去包庇那些这样。你会见到消费者委员会和这个 你讲嘅叫委员系嘛？即系委员嘅组成，呢个好重要。嗯， 系啦，都派代表去入呢一个委员会。咁主席亦都唔系业内人士啦。咁所以其实三票对两票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唔会话即系偏帮咗保险公司咯。 嗯，咁通常处理投诉嗰个流程咧，要搞几耐到？头先我就讲咗即系好多嘅一步一步咁样啦。 其實快嘅話可能幾個禮拜，咁慢嘅可能幾個月咯。因為其實當中其實最棘住嘅位咧，就係話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係需要保險公司同埋個投訴人去交某一啲資料，先至可以去審議佢嗰個個案噶嘛。咁而呢一啲嘅資料咧，其實好多時咧你要去揾翻咧都需要時間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你話我要去要求例如公立醫院或者內地嘅某啲醫院去提供某一啲證明咧，咁一來一回個時間係比較長咯。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如果根据过去几年嘅情况咧，有两个问题我想问嘅，一个咧就系嗰个投诉系唔系多咗？如果多咗个原因系乜嘢？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索偿成功嗰个比例系咪又高咗？而点解成功嘅机会又多咗嘅原因系咩咧？ 嗱，咁講翻第一個問題先啦，就係究竟投訴有冇多咗啦？因為如果即係大家就有睇新聞嘅就話， 數字就有嘅， 比起上一年咧就升咗18% 咁樣嚇。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應該係調轉嚟睇嘅。其實咧係應該係2021年係特別少。 係 咁點解特別少咧？其實我覺得真係疫情有影響嘅。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即係疫情當中咧，其實咧如果你係可以唔去醫院，或者有一啲嘅檢查啊，或者係有一啲嘅手術你可以褪遲啲先做嘅話咧，你都會選擇唔去做嘅嚇。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即係醫療嗰個索償嘅情況的，而且確喺嗰一年咧係特別少嘅嚇。咁導致就即係當然投訴就會少咗啦嚇。咁所以如果你睇翻我哋過往嗰五年嘅數字咧，其實每年都係大概係600隻左右嘅。咁所以今年其實亦都真係唔係算多咯。 係啦，咁就但係主要同一個疫情有。疫情影響了人根本就不去醫院了，剛才說，但投訴的個案跟疫情有關的又多不多呢？ 投訴關於疫情的都有的，在2022年裡面其實我們都有收到59隻是關乎這個新冠肺炎的保障不獲得賠償的投訴的，其中有38宗都結案了，其實就大部分我們都支持保險公司那個原判就不可以再獲得賠償，因為呢其實大部分這些個案呢都只能夠提供到一個快測，而保險公司也很清晰地列明呢，其實如果你要claim 一些新冠的保障的話呢，其實要有一些獨立的第三方的一些化驗報告的咁，所以如果佢冇做到核酸啊，冇其他啲嘢去配合翻佢嗰個索償嘅話咧，就應該就唔會獲得到賠償咯。 嗯，頭先第一粒都有問到嘅，咁通常咩情況保險公司咧就會改變原來嘅決定咧？ 其實好多時係要睇下，即係佢原本係因為乜嘢原因唔賠啦，咁而個投訴人究竟有冇辦法係攞到一啲相關嘅資料去支持翻佢嗰個個案咯？ 好似我哋前日個發布會都有講過其中一個個案咧，就係話嗰個投保人就俾保險公司發現佢係有一個高血壓嘅病歷嘅，咁所以當然就影響咗佢嘅保單就冇得賠啦。咁於是佢就後嚟就喺個內地醫院嗰度咧，就攞翻一個證明咧，原來呢一個咁嘅高血壓嘅病歷咧係錯嘅。咁所以最后佢嘅 case 系有赔到嘅， 嗰、那个就赔咗180,000啦，系咪？咁但系咧，我都想你提一提醒啲市民啦，最重要就当然要如实申报啦。但系若果有啲人成日觉得我唔知我系咪唔清晰，咁啊又要我特登再验个身嚟投保，好似好烦。咁但系你会建议大家应该点做呢？ 其实而家香港一般都。除非你買到個額好大啦，咁如果唔係咧，就都未必需要去做驗身嘅嚇。咁所以其實喺唔清晰嘅環境底下咧，其實最緊要就係、都寫翻低咯嚇。因為其實保險公司都會睇翻嘅。咁如果係一啲冇乜事幹嘅事嘅話，其實都唔會影響到佢個投保嘅。咁如果你已經寫曬啦，咁而保險公司當初已經接受咗，然後都出咗單俾你嘅話，咁將來發生事嘅時候咧，亦都唔會話即係有一啲隱瞞嘅。问题咯， 咁另一个啦就系、都想问嘅，旧年引起最多索偿嘅纠纷保单，分别就系住院或者医疗啦，同埋人寿或者危疾嘅，呢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多啲普遍嘅纠纷原因喺边度咧？ 其实医疗嗰方面咧，就都有一啲个案系涉及到究竟系咪一个有冇一个医疗需要咯？咁其实喺保险公司嘅定义，医疗需要咧就唔系话啊，我个医生话叫我去做某一啲检查，或者我个医生咧就话不如你做呢一啲治疗或者手术啦。咁然后咧保险公司就会赔噶啦，因为咧其实都会睇翻咧成件事系咪真系有咁样嘅需要咯。即系譬如话，如果有一啲检查，其实。在门诊做是绝对很安全亦都没问题的。咁而佢选择咗係入医院做嘅话呢，咁有机会就令到唔能够作出到赔偿囉。 咁疫情底下呢，我哋都前嗰排都听过一啲嘅。就话呢、我有啲新冠保险产品嘅包埋添咁啦。咁但呢个咩为之包埋呀，確診定义系点呀，都有冇引起一啲争拗㗎。 咁頭先都有講啦，其實最大嗰個爭拗咧，就係、是、究竟佢能唔能夠提供快測以外嘅一啲支持咯嚇。咁、因為其實一般嚟講咧，即係保險都係要求係有一啲病理報告去支持翻佢嗰個確診嘅嚇。咁、呢個其實都係一貫嘅做法嚟嘅，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啊，即係譬如話你買個危疾保險，咁然後你唔能夠話哦，我醫生話我有癌症啊，咁保險公司就賠俾你嘅嚇。一般咧都會要求啊，你有冇一個病理報告可以睇翻？哦，原來都化驗咗啲癌細胞咧，就係、是、第幾期，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嘅好詳盡嘅資料，咁然後先至可以作出索償咯。咁所以其實個原則都係一樣嘅。 都有啲保險業人士都講啦，防疫政策放寬之後咧，就越嚟越多香港人外遊啊，咁所以旅遊相關嘅投訴咧都多埋嘅。咁有啲咩我哋買旅遊保險有陣時即係就咁喺個櫃員機度撳兩撳，咁啊當買咗噶啦嘛。咁啲可能有陣時有啲朋友都話裏邊嘅條款都睇得唔清楚噶咁樣。咁呢啲有冇啲爭拗通常會發生啊？ 嗱，暫時就未知啦，因為始終咧，而家先開始復常啦。咁我哋諗緊咧，就係2023年可能都會多呢一方面嘅投訴嘅嚇。咁所以咧，即係嗱，老實講，旅遊保險嘅保障範圍咧，都可以係好多樣化嘅。所以咧，你買完真係一定要仔細咁睇個條款，究竟所謂嘅新冠嘅保障係啲乜嘢嚇？即係譬如話旅遊期間要縮短行程啊，定係話入院先至有保障啊，定係點樣樣咧？咁即都要仔細去看清楚究竟那個保障是哪方面，因為每間公司的做法都不同，能夠給到的保障也都有機會是不同的，即不會說劃一所有人的條款一模一樣咯。 你本身呢都是香港保險業聯會壽險總會代表啦，保單的事問你應該都很資深了，你參考過往的資料，保單條款的詮釋和醫療或者住院保單現在都一般被有個感覺就是容易引起投訴的類別來的，所以投保人有什麼需要留意才不用爭拗呢？有時候就不要下下都說保險公司什麼都不賠的，即有時候可能 是大家都在個條款上是否看得不夠仔細，或者解那個解得不夠仔細呢？ 其實首先咧，就我覺得條款咧都越嚟越寫得清晰噶啦。咁尤其是即係推出咗自願醫保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劃一嘅條款添啦，咁樣嚇。咁所以咧，第一就係話，其實你買嘅保障係咪你想要嘅嘢，你一定要清晰知道自己買緊嘅係乜嘢保障。因為就算係醫療嘅保單咧，都可以係有一啲唔同嘅保障範疇嘅嚇。咁另外咧就話都要睇清楚啲除外嘅事故啦嚇，即係有啲嘢咩嘢係唔賠嘅，咁你要清晰啦嚇。咁第三咧就話其實我哋都會建議咧投保人如果係有機會要入院做某一啲嘅檢查啊，或者係一啲手術啊，或者係一啲治療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同保險公司去理解翻啊，如果我做呢啲嘢入院會唔會賠嘅咧咁樣嚇。咁其實咁就會再安心啲，就唔會話造成個效果就係話啊，我入咗醫院做完，俾咗錢，跟住咧去到保險公司嗰度就冇得賠啦咁樣。 另一方面啦，我都有啲不同即係年齡嘅朋友噶嘛，咁有啲其實咧成日喺個銀行度稍微有多少少存款咧，咁啲銀行嘅職員就會好熱心嘅啦。首先你即刻就會有個經理啦，係嘛？咁嚟約見下你啊，跟住睇下你仲有冇啲咩？我對啲高息嘅可以我嚟存款。不過你唔問清楚就唔知，原來最高息或者個息率比較高啲，那個是類似啲保險成分的，咁呢類我都想你作為業內人士都可唔可以提醒一下，即係市民大眾呢？ 啊，係噶，因為其實即係究竟佢買緊嘅係一個存款啦，定係一個保險咧？佢係應該係好清晰咁樣去話俾 我自己啲朋友都聽過，其實係完全唔清晰。你稍為信曬佢咧，其實就完全唔知乜原來我買緊保險咩？我其實諗住將啲存款高息少少嘅啫咁。 哦，咁但係即係做一個存款同做一份保單都有好大分別嘅一個流程。咁一般嚟講，如果佢係真係賣咗一張保單俾你嘅話，咁其實都要簽唔少嘅文件啦，亦都要知道係邊一間保險公司承保啦，嚇。咁你都會收到一份保單嘅文件噶嘛。咁所以呢啲咧同你去做一個高息嘅定期係絕對唔一樣咯。 係啦，但係因為依家即係普遍嘅市民就覺得，我唔揾保險 agent， 咁我唔使聽頭先你講，唔係㗎，你入到銀行，你都好容易会成日都会接触到呢啲嘅，咁呢啲嘅投诉其实有冇明显咗或者都多咗以前冇乜咁样噶？ 都唔算多，因为嗱、你即系睇翻个数字啦，咁如果计2022年，咁有六成都系医疗住院嘅投诉啦，咁两成系人寿同埋危疾嘅投诉咯，咁而人寿危疾嗰个类别里边，亦都即系主要系真系危疾嘅，咁我哋都唔系话几常听见话呢一啲储蓄保险嘅投诉个案咯。 不过我都想提一提市民嘅，我见到你哋嗰、那个嗰、那個結案投訴咧，其實除咗保單條款詮釋咧，市民都要留意就係佢冇披露事實嗰、那個都多嘅喎、那個比例，可唔可以都呢度方面可以再提醒一下啲聽眾咧？ 係啊，所以就係話如果你投保嘅時候，你即係需要申報個病歷咧，其實事無大小都應該真係寫低咯。咁當然我唔係話傷風感冒你都要寫落去啦。咁但係即係有一啲事故啊，你係即係需要去做一個治療啊，或者係你需要長期食藥啊嗰啲咧，係絕對唔能夠話漏咗唔記得咗報咁咯嚇。咁到時到有賠償需要嘅時候就發生爭拗，咁就唔好啦。 咁啊都問下啦，最後因為我就想大家朋友有陣時傾偈差唔多年紀開始中年啊，多關於保險嘅嘢問噶啦。咁有啲就話要你攞翻以前你做過手術嘅，你應該有翻張單，哇！即係唔知去咗邊個，咁你又要再去醫院啊，或者你個主診醫生問下，主診醫生一係就移民問，一係就翻下天家添啦。咁呢啲情況有啲咩 tips 你可以提醒一下啲可能上咗年紀嘅即係投保人咧？佢有陣時成日話冇啊，即係冇噶啦，幫唔到你噶啦咁樣。 其實即係佢呢啲情況係因為佢投保嘅時候，冇寫翻落去啊，定係佢到申索償 未索償噶，未索償噶。總之你要再投保嘅時候，你年紀開始大啲啦嘛，咁可能你突然間就話唔記得交保險費，跟住斷供，你再申請嘅時候，佢又要你攞翻啲以往嘅病歷，哇！你都知道有排抄噶嘛。 但係佢通常問你攞翻嘅都係你即係冇交保費之後嘅事嘅。嗰段時間就不會話即係再翻炒翻，叫你十幾年前都唔該你再提交翻啦咁樣嘅喎。 係，咁所以咧喺嗰個你究竟係咪有提交到足夠嘅嘢？大家就要呢度要留意多啲啦。咁好啊，唔該曬你先啊，李子蘭，麻煩曬。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戴立啊，咁啊，你在行啦。我哋而家讲紧教科书嘅话题，我作为妈妈同埋老师都，即系有阵时都好头痛啊。尤其是中小学嗰啲咧，我都记得由我做记者到依家，我睇新闻都系逢亲九月，啲人都仲未买齐教科书嘅。咁业内人士就成日都话：喂，唔关我哋事啊，我哋成日改版咁样。咁最近咧，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咧，咁就旧年六月开始就做调查啦。我相信佢呢个调查都应该好多人有兴趣嘅。咁就佢就就住咧学界用出版社制作嘅教材套嘅习惯同埋喜好啦，就向近千所中小学发出网上问卷，都成功揾到700个教职员回应嘅。咁啊，研究就发现咧，89%嘅中学教师同埋77%嘅小学教师都认为，出版社提供教师用书，咁啊当然有助减省备课时间啦。咁啊，另外咧，超过40%嘅中小学教师都认为试题库啦、模拟考卷呢啲辅助教材咧系可以提升教学质素嘅。咁我都重要嘅就系佢哋做咗个深度访谈，我相信14个副校长、教科书出版业管理人员等等都反映咧，出版社提供嘅教材咧就质素参差噶吓，其实都几影响教学。呢度真系要问下你专家啦。其实点解成日都有啲就话喂，佢哋成日改版，跟住送审嘅时候咧，个时间有阵时得个9个月。例如依家个公民经济与社会科为例咧，佢旧年10月先至公布课程纲要，跟住佢今年8月初就要将呢啲中一级嘅课本送审啦。咁点搞咧？ 嗱，呢啲咧就系、因为课程嘅改革或者改变咧，引起。即係嗰個出書嘅困難啦，咁呢個一間我哋都可以同個業界度傾下啦。不過咧，即係我哋如果放翻遠啲嘅神去睇呢個教科書或者教材嘅出版咧，我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呢個情況咧，好多人可能個印象都未必一下子轉過嚟。不過嗱，我簡單啲講下，10多年前咧，就突然間咧就圍繞住呢個所謂。教科書的出版呢就有兩個問題的，一個就 是喂會不會電子教學電子教科書會取代了那些紙版的教科書，那就有很多的討論啦。另一個呢就當然是針對那個教科書整個改版，那除了課程改革就又針對他們加價那個問題啦，這個10多年前、 嗯、 不過這10多年好像這個問題又不見了，咁唔见咗，变咗咩情况呢？依家就出现咗另一个问题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呢，就香港比较出名嘅教科书嘅出版嘅，或者我哋叫做书商啦，以前依家叫出版社啦，好似大幅减少咗好多，即系好多唔见咗，都冇再出书，或者都唔知道，或者出书就变得做卖书嘅，即系就唔再出啦。咁睇嚟就梗系个经营好困难。咁啊，呢、這个困难系因为课程改得好密啦，唔够时间去准备啊，因为学生人数大幅下降，引致到经营困难啦，又加价又加唔到啦，即系咁样。一话系乜嘢嘅问题引起呢？嗱，但系呢个问题咧，我哋唔可以忽视。点解唔可以忽视呢？就系、是、我哋大家都知道咧，细路仔个学习咧就牵涉三个教。教师、教学同埋教材，咁咧当然最重要系教师啦，教师影响教学啦，教学咧就用到教材啦。但你都唔可以否认咧，教材某种程度上就会影响翻个教学同埋教师。例如我哋用呢个资讯科技或者电子教学，或者一啲更加最近就讲过用 AI 添，即系用到呢个人工智能咧。是会影响个教学质素的。好啦，如果人口又下降，咁即系个市场就越嚟越窄啦。改动个课程改动又频繁，咁咪出书又好困难啦。出版人才喺边度嚟呢？嗰啲其实都系专业人才嚟噶。咁同埋政府咧，过去咧就佢即系政府觉得行之有效嘅咧，就系两个机制。但系呢两个机制系咪今天都继续叫做行之有效？我都有少少怀疑。我谂今次个研究都系提出嚟嘅。另一个政府咧，我谂个哲学系咁嘅，就系话政府喺个教学里边咧，就净系出个课程嘅大纲，就任得嗰啲出版社咧 去出唔同嘅教科书，然后学校又自己去选择，佢哋叫做一纲多本，即一纲即个课程纲就得一个，但咧教科书就可以好多本，同埋大家自由选择。咁所以随住一纲多本咧，就系一个市场机制。但我相信咧，依家依个做法咧就已经开始有困难噶啦，因为点解咧？就唔系好多本啫，头先讲都死咗好多出版社。 嗯。 第二咧，市场机制嗰个市场越嚟越细，咁但系教材嘅质素就唔可以降低啊嘛。 仲要加咗好多多好加咗好多嘢啲 附加嘅嘢，系啦系啦系啦， 有啲就 AR 啦。我觉得个业界咧，我觉得开始出现经营困难，即系有质素嘅教科书，头先讲有参差啦，做得唔好嗰啲，其实做得唔好嗰啲咧，其实好快就淘汰噶啦。我谂呢个世界咧。排第三名以后嗰啲同一个教科书排第三名以后嗰个市场嘅咧，都唔挨得几耐噶啦，即系咁样。咁究竟呢个问题系咪要出现？我哋点样去解决个专业人才？去解决政府系咪适当地去对于一啲新嘅科技嘅进入啊，要对嗰个出版社会有一啲嘅帮忙啦？点啊帮忙？我哋可以再倾啦。同埋究竟佢哋仲面對咩困難？我覺得值得可以傾下嘅。 好啊，我諗都除咗書商，我哋一陣傾下之外咧，咁啊家長啊、同學啊，如果你就住買教科書，你啲自己嘅經驗嘅，又或者你依家都知道噶啦，買教科書通常就好多教材嘅，咁其他嗰啲咩電子教材啊，好多補充啊，各方面啊，其實你去買嘅時候會唔會都遇上好多嘅經驗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我哋電話旁邊咧有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會長黃星嘅，黃星你好。 你好， 黄生，系真系，你觉得系咪出教科书越嚟越困难？有咩困难咧？你觉得？ 个困难咧，我估主要市场嘅萎缩啦，咁大家都喺报章都睇到唔少噶啦，即系我哋嗰个人口出生率啦，同埋呢个内地生意都少咗啦，吓，咁呢个亦都系有呢、這个移民潮啦，咁樣咁變咗呢幾樣加埋，就係我哋嗰、那個市場，就係、是、我哋嘅客户咧就會少咗啦。咁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就係依家嗰個人才短缺啦，之餘咧令到嗰個成本要亦都會增加嘅，因為對於有呢個經驗啊、資格嗰啲人士咧，就佢有多啲選擇。咁尤其是對於 IT 行業係更加咧渴求啦，咁令到咧我哋做咗除咗做呢個教科書嘅印本之外咧，我哋都要有一套嘅電子嘅學習嘅有關嘅配套啊，或者甚至係電子書一齊嘅要提供嘅話咧，咁呢個咧就會係會更闊啦，因為去到電子書就唔係淨係印刷本咁簡單啦。是要俾到唔同嘅學校或者學生嘅需要嘅話，可能佢亦都有唔同嘅額外嘅配套啦。咁呢個係會增加，即係唔係淨係送審嗰本書咁簡單嘅，因為我哋都喺市場要得到客户嘅叫做選擇嘅話，就一定亦都要做得好啦。咁呢個就可以想象噶啦。 同埋我最近都見到出版社咧，呢幾年都有請埋，包括咗我哋嗰啲學生啊，或者其他年青人，又要識拍片，跟住又要識得咧 clear 翻啲 rise 啦，因為有陣時喺網上佢要啲 video 啊，要解説，唔係下下都拍到噶嘛，有陣時都會揾其他大學，你叫佢網上有一啲嘅學生作品，佢都會主動聯絡我哋嘅咁啦。咁所以其實依家同埋老實講咧，我自己覺得出版社嗰個人工亦都相對以佢哋嘅能力嚟講咧，啲年青人都未必係好低嘅，即係純粹靠誠意。这个是不是都是其中一个你们都比较困难的情况呢？要求又多又要高质素，但 是可能是本身你卖出的成本又很难收回平衡，会不会是等等这些情况？ 讲得都相当贴切的，因为可以这么说，如果年轻出来的那些，尤其是有这个教学的资格那些，他的选择呢就未必是我们首第一個選擇噶啦，咁甚至呢、這個去呢、這個一畢業嘅啲呢個教學院啲學生咧， 佢嗰個起點薪酬咧都係提高咗好多咁。咁而我哋業界嘅一般可以承擔嘅話，就係有個距離喺度嘅。咁所以我哋要吸納啲新嘅新血咧，亦都係比較困難啊。 咁我哋點樣轉危？不如我哋傾下點樣轉危為機，因為轉危為機咧，就即係好老實講，我都唔係淨係為咗出版社嘅生存問題，更加重要係啲細路仔個學習嘅質素問題，即係因為教材係影響細路仔嘅學習質素噶嘛。咁所以我就提出第一個問題咧，點樣轉危為機？第一個就係、是、因為課程改革就都係有需要嘅，但係課程改革俾你出書呢個時間同埋個程序。有冇地方可以改善呢？啱啱我哋逐個逐個講，人才又點？嗰、那個政府係咪需要有啲資助？我哋逐個逐個問題傾。咁第一個問題，我想問課程改革所帶嚟嗰、那個新嘅教科書或者新嘅科目嘅出版，嗰、那個流程同埋時間喺你嚟講，覺得足唔足夠呢？ 嗱咁講，不可以一概而論嘅。教育局同我哋咧，多年嚟咧都有好多溝通。咁佢哋都係盡咗佢哋嘅力去希望咧能夠做得大家都比較順暢嘅。咁但係有幾個情況咧，就係、是、其中咧曾經喺呢個新高中嗰陣時咧，就好多科一齊要去出新書啊嘛。咁其實之前咧都教育局同我哋都已經有種嘅準備，亦都有個默契啦。點樣盡早呢就會呢個浪嚟到嗰陣時咧，我哋可以有時間推出咧係適當嘅課本一齊喎，喺新高中嗰陣時。咁我覺得嗰係相當成功嘅一個例子嘅。咁都克服咗啦，咁都順利啦。咁嗰次係彼此合作係好好嘅一個情況嘅。咁及後可能咧有啲個別科目咧，是有種必須的需要的話呢，就是不是教育局是不想幫我們，是可能有個需要的話呢，那是要希望我們能夠再次又怎樣並肩去對付它啦，這樣就所以也都是好像這個這兩年的公民科這樣。那雖然大家都很努力，但是始終家長都有些很混亂呢，係即係前年都攞唔即係開課都冇書籍嘅話咧，咁大家都知道係面對問題嘅啦，咁對大家都唔會話係即係對即係對呢個問題大家會有不滿啦，冇嘅，冇呢回事咋，係盡力做咗佢啦，咁樣開咗兩三次會都咁情況，咁當然啦，都唔係好到頭來喺根本一個唔可以克服嘅，喺當年嘅九月用到書嘅話咧，咁。我哋都同學校有關嘅人士都已經打咗個招呼，但係始終咧到頭嚟都係未有書啊嘛，咁但係大家都理解咗咯。咁但係對於依家再如果鬆咗口之後氣之後咧，就其實咧有咗經驗咧，希望能夠咧就俾即係跟住呢啲科目咧係有。 足夠時間係啦， 有程序咁去做啦。咁如果能夠鬆多少時間俾我哋按年去做啊，咁咪更加好嘅。咁但係依家當然未必有去，即係事與願啦，係咪都講？咁我哋即係到頭來又要出中英文版啊，又要電子配套啊咁樣。咁甚至即係有時咧就高中未做完，要做初中啊咁樣，係有。過呢個樽頸的地方咧，我哋就係我覺得有可能會影響到嗰、那個能唔能夠就做到好，即係好自己心想嘅一套嘅質量嘅書咧。咁我哋只能夠講係識食美孚嘅啫嚇。 我再帶另一個問題啦，就嗱、啊，即係要出靚嘢咧，就一定資源嘅。咁靚嘢嘅定義，除咗話高質素嘅。教科書之外咧，仲會包括到咧頭先講嘅好多 I T 嘅配套啊，等等啦咁樣。咁好啦，依家個市場啊收細咗啦，咁啊要點嗰啲資源喺邊度嚟咧？嗱，一係你就將個成本咧就轉嫁咗去 家長同埋學生嗰度啦，一個咧就轉嫁咗去，咪叫轉嫁啦，即係由學校去負擔，不過依個學校嘅錢咧就由教育局去俾啦。一個咧就當然咧就你哋啊死慳死抵去解決，但係又要即係又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好啊，即係咁樣啦。好啦，咁我依家我見到你哋業界就提出話咧，希望政府咧成立一個發展即係、就是、出版嘅發展基金去教科書，去幫助你哋去解決，唔一定就係教科書出版喎，可能就頭先講啲 IT 配套啊嗰方面嘅嘢。咁依個係第一個係咪你哋嘅心目中希望政府去做？咁事實政府以往都有做過，雖然好少就資助過教科書出版嘅。我最記得咧就係、是。母語教學嘅時候就支持中文教科書嘅出版，咁依個當然未必唔可以做嘅，依個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咧就係啲錢咧點樣去使到佢更加有效地放翻入去出有質素嘅教科書，因為一窮嘅細路仔或者家庭比較有困難咧，政府真係有書本津貼嘅，依個係真嘅。但個書本津貼俾咗個家長之後就冇乜特別限制佢點用喎，可能個家長用咗去買波鞋都有機會。咁究竟係點樣去用，即係使到政府嘅津貼對於家庭有困難嘅細路仔嘅幫助，係真正落咗去個教材袋？咁你哋有咩建議呢？ 校長，你講得都係事實嚟嘅。咁我都希望咧，就呢、這個情況咧，就可以咧，就係、個資源咧就善用得到，係及時用得到。咁先至可以係舒緩咗嗰、那個大家嘅壓力同埋嗰個嘅需要嘅。咁希望咧，嗰個書本津貼咧就係、是、適當時間啦，同時咧有一個叫專款專用嘅模式咧，就去到嗰、那個學生個家長嗰度咁樣。呢、這個我哋都希望啦。咁至於係有冇額外嘅基金去做嘅話咧，咁我哋都。即係有種嘅希望啦，咁樣好似電影界咁樣，佢點有要政府咧，就係、是、曾經咧就係、是、好幾年咧都係資助電影界都有個入基金嚟幫佢。係 電影發展基金。 係啦，咁樣嘅。咁我哋呢個業界咧，實在嚟講咧，我哋嗰、那個個羣體好細嘅，依家即係算起嚟都係得。真正喺度運作緊咧，都係得係喺市場多啲，有啲嘅產品咧，都係得十間八間左右咁樣。咁所以 最多嘅時候係有幾多間出教科書出版社啊？你哋歷史上， 我記憶中我喺三四十年之前咧，咁嗰時就去到成即係六七十間嘅。 六七十間而家得十間到啊！而家 唔係，依家都仲有啲細嘅，仲喺度做緊嘅。 就算話主要係十間到，但我都想問你啊，會長啊，你頭先講咧出版業即係成立發展基金，你哋都想嘅，但係你希望做開發啦，定係邊方面？即係譬如創新科技處，佢哋都有好多類型嘅創新科技基金。你拍下啲業內人士咧，你自己又揾啲人去贊助咧，你就可以申請，因為我同我啲即係學界都有啲申請過，不過你淨係寫個 proposal， 你又要再見咧，其實你都要好多時間嘅咁樣。咁你希望如果政府真係搞個發展基金，係咪呢啲嘢完全唔需要直接俾你哋就快啲去做啦？ 其實咧，對我嚟講咧，任何方案我哋都歡迎嘅，即係真係無論係直接又好，係間接又好，只係覺得大家都覺得有可能有效嘅嚟，我哋都無任歡迎嘅。這個是不能夠限於哪一樣啦，因為有時也都理解政府有政府那種的他們的關注的地方啦，他們要這樣，我們都這麼多年來跟他們都合作愉快，那就不希望呢是 要好像一種的特別 的訴求一定要做，這樣希望去進一步下一步再傾嘅話，大家可唔可以諗到任何個好可以舒緩到嘅方案都有效嘅？ 好啊，唔該曬你啊，麻煩曬黃星。黃星就係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會長。咁我諗第一立咧，其實我哋都有好多無論退休或者現職嘅中小學嘅校長啊、副校長、老師，有陣時佢仲有餘力咧，都會參與下做下顧問嘅。 特別咧就有一批 教育局咧选出嚟嘅卓越教师，咁呢啲咧喺前线教育经验同埋写书，我谂都会有帮助。不过问题我哋有一个咩嘅机制可以使到佢哋咧可以发挥到佢哋嘅作用嘅啫？ 系啦，我好同意你头先所讲咧，就系唔系净系谂出版社，系真系最尾系帮翻啲小朋友嘅，即系你个嗰个教科书嘅质素。咁你先听听咧新闻先，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下星期会联同中大和港大医学院等到英国伦敦招聘医护，并同当地医科生见面。主席范鸿龄话：希望抢得越多越好。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抢人才不论科研或专科医生，即使广东话不流利，亦可协助培训医生。医管局话，去年二月至今年一月底，大约有455名医生离职，已经聘请511名医生，单体人手系有增加，但流失咗经验。好多离职医生有五至十年经验，而好多新聘医生都是大学毕业生，正是受训。医管局接连有设施出现问题，局方早前成立检讨委员会检视。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初步检查工作进度理想，不过他说希望公众明白好多医管局下的楼宇较旧，使用率高，维修保养工作有一定挑战。医管局已经进行楼宇安全和设施保养工作，会研究是否加密检查次数，减低风险。高拔升说，明白公众关心出现潜在风险，在检讨委员会提交建议前，医管局大会提出向外公布事件的三个考虑因素，包括设施出事时有没有导致人命伤亡，事件会否明显影响服务，同埋事件的严重性，强调每件事都会有多重考虑，按常理判断。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根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过去两星期轻微上升，主要診斷為流感而入住公立醫院的比率亦輕微上升，尤其是12歲以下兒童和50歲或以上人士，呼籲市民特別是幼童、長者和長期病患者盡快接種流感疫苗和時刻注意衛生。另外3月截至22號共錄得9宗嚴重流感個案，而1至2月就共錄得5宗。卫生防护中心说，除了个别有已知禁忌症的人士之外，所有年满6个月或以上的人士都应该接种流感疫苗。天文台台长陈柏伟说，天文台会加强酷热天气警告服务，增加极端酷热级别，如果天文台气温实际或预测达摄氏35度或以上，或新界普遍气温达到有关水平，就会发出有关特别天气提示，提醒市民极端天气情况对健康的影响。另外，天文台预计今年或有4至7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陈柏伟说，在全球暖化和极端天气下，不能排除本港会再受到类似山竹一样强度的热带气旋影响，长远趋势亦不乐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有一两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较为频密和有雷暴，下周初风势逐渐增强，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仍然有几阵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在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慢车，而家龙尾九龙塘会。柯士甸道西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车龙喺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车龙喺牛头角港铁站。再提返你一啲晚间工程，启德隧道係有工程进行，由凌晨嘅一点去到六点钟，启德隧道去返尖沙咀方向嘅管道係会临时封闭，反方向去返观塘方向管道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另外沙砾公路都有道路工程进行，由晚上嘅十点钟去到听日清晨嘅六点，去返思瑞方向通往沙田围路嘅支路係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啱啱收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近住沙田市中心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车龙在和斜村。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的时候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间慢驶或者是刹车，你都可以安全停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好声音。 在直播室呢，就有我这个成日都提大家叫做运动增强体质的雷洪德，还有两位好拍档啦，徐家乐和余翠仪。 大家好。 热身运动呢，你体温的热身就很重要，无论做什么运动都好，先暖了个身先。 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项全能 知识保护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2022年12月31号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蚊。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没有免费胶袋了。只有没有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一点，悭多一点。 国剧830，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话俾我哋听乜嘢叫做插桩。 喺销售意义上，呢啲叫插桩，评委就系我哋嘅桩。估计呢场系持久战，所以我提醒在座所有人，由今日开始睇实你哋自己嘅客，贴身睇实。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戴希立。 好啊，各位观众，咁我想问一下戴希立啦。嗱，讲开呢个跨境安老咧，其实近几年又系朋友之间都有倾，会唔会啲爸爸妈妈都想即系翻内地生活？包括咗啲嘢又平啲啦，各方面啦。但系其实啲嘢平啲，我觉得已经唔系噶啦。其实有阵时嗰边咧，你想食好啲咧，有阵时啲水平都好高嘅，即系包括咗收费水平都高。咁至于安老咧，就虽然地方部分地方都几好嘅，系咪？但系又惊突然之间有病啦，咁系咪真系可以即刻翻嚟咧？咁样。咁最近咧，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社会服务专业联盟咧，咁就发布有一个叫《港澳大湾区跨境安老研究》嘅调查结果嘅。咁啊，呼吁政府咧应该谂突破下养老福利跨境携带嘅限制啊，即系咩意思呢？即系包括咗解决下佢哋嘅安老就医问题啦。另外，我谂有啲人都应该会比较即系。 关注嘅就系我哋使唔使建立一个服务质素认证机制，尤其是安老院，因为香港都有参差啦，即系何况其他地方咧咁样。咁会唔会有啲认证一批有质素嘅私营养老服务单位，咁啊变咗吸引多啲人翻内地养老咯？你点睇啊，大喜啦？ 嗱，依个题目嘅提出嚟咧，我个认为咧就非常之及时。个原因系咩嘢咧？咁第一咧就香港就喺好多样嘅排名咧都下滑，就攞唔到第一。不过有一样嘢咧就年年第一，就系咧男士同埋女士嗰个年龄 系我哋全球， 全球咧就排第一，而且系连续几年添，仲高过日本，即系嗰个年龄 已经抛开几年啦，大教授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未来嘅第一就即系有啲客人咧就系、是。年紀大嘅人口嘅比例咧，可能係世界第一，即係依家做，即係依個先你就嚟殺到埋身㗎啦。係 啦，人口老化嘅問題。 就是、所以安老問題咧，無論你係居住啊、醫療啊、服務咧、啊，都係一個好及時要處理嘅問題嘅。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又殺埋身，就有一個叫大灣區嘅概念。咁因為依家啲人，如果你話真係，要解決呢啲問題，其中一啲人就會選擇喺大灣區度居住啦。咁自不然就有醫療同服務嘅問題啦。咁由依個引申出嚟咧，就依啲服務嘅可攜性，即係跨境嘅可攜性咧，大灣區就起碼都牽涉到四五個問題要解決嘅。一個就係究竟嗰個可攜性個地域有幾多限制？ 嗯， 即係。边几个城市、边几个地区，或者以至要超越大湾区啫咁。第二个咧就系嗰个服务嘅范围，边啲范围咧系可以使用香港嘅嘅资助去购买呢啲服务吓、啊。第三个咧，啲服务标准系咪要同香港睇齐？咁自不然仲有第四个问题，如果你要达到睇齐或者有呢个保证嘅话咧？就個監管點做，因為跨境啊嘛，依個問題。咁依幾個問題咧，我覺得咧，就我哋提出依個所謂安老服務嘅可攜性，要放鬆佢嘅限制嘅時候咧，就必然要處理嘅問題。 嗯，仲有咧，其實都有擔心就係、是。嗱，嗰度好當好食好住，大家又開心啦。嗰邊又冇咁大壓力啦，有啲地方咁。但係會唔會係你一有事你翻香港就醫就驚咯咁啦？咁所以咧，佢哋個小組都建議短期會唔會考慮一下，你俾翻啲翻香港就醫嘅長者特別通道啊，有咩事就好快嘅。咁呢個又冇咁擔心啦。咁另一樣又諗緊，即係有啲長者咧，有陣時佢都有諗噶嘛。如果依家佢選擇咧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計劃。咁你就如果你要咁咧，你要还翻间公屋俾政府噶，或者会转换嗰个公屋户主身份噶，会唔会都俾佢哋试住下先？因为你唔好话去翻大陆啊，你去世界各地都唔系个个惯噶嘛，系咪？会唔会俾翻佢有三至六个月嘅试住时间咧？咁人哋又冇咁担心啦嘛？你觉得呢啲会唔会都系啲诱因呢？ 仲有噶，如果你再讲落去，啲医疗券喺嗰边使唔使得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啦。咁我觉得咧，就一提出呢个可攜性嘅问题。就一連串嘅問題咧，我哋就要有預見性啦。咁我覺得呢個咧，可能都要請一啲專業人士咧，除咗去提供呢個服務之外咧，呢一系列嘅問題咧，究竟嗰個答案係乜嘢咧？ 係啦，同埋我都中意聽咧，即係嗰啲有經驗嘅即係市民大眾啊。如果你自己本身你或者你屋企人咧，都有啲翻內地一啲，無論係各方面嘅經驗啦，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嘅。 旅游乐园2023 非洲厄立特里亚蓝王体验之旅， 旅游自由人 Pinky 分享首都阿斯马拉，那里维持40年代意大利建筑，有好多 coffee shop， 感觉好舒服。 Pinky 仲着住传统服饰去到当地嘅发型屋 set 咗个皇后发型， 佢仲去埋影楼影相添啊！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先奴加埋 Pinky 旅游乐园2023， 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速度、力量、 意志力， 每场战斗从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只因为有神一样的队友。电视节目《港将神队友》，每集专访香港运动员同佢哋背后嘅团队，从家人、教练、运动心理学家，以至体育科研队伍，呈现同行故事，燃烧每滴热血。 《港将神队友》， 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啦，话头先我问咧你几条问题，互相问一下啦。咁我想问你啦，你自己本身都有冇啲朋友咧，真系喺内地试住过，或者短旅游啦，翻到嚟都想翻去住下咁样嘅咧？你本身多唔多你朋友？ 我咧就我识嘅朋友咧，好多就我咁上下年纪都即系退咗休或者即系半退休状态啦。咁啊，好多都系专业人士，不过好奇怪喎。嗰次傾起偈咧，係得我咧就最少翻即係呢個大灣區。 你多事務嘛？你本身做咁多， 其他人咧原來係經常翻，而且係一個禮拜翻幾次嘅。咁咧，佢哋咧就組成好多嘅生活圈咧，就去食嘢啊，去打波啊，唱大戲啊，乜都有。佢哋好熟悉。咁當然佢哋依家咧就需唔需要嗱，亦都有買樓買車添。咁究竟佢哋需唔需要有呢啲跨境嘅服務呢？我覺得其中一個你正話講嘅醫療係其中一個佢哋會係需要嘅，其他問題可能佢哋暫時嘅經濟狀況就未需要住，但係呢個問題其實都原來係好普遍、好普遍嘅，就我咁嘅年紀嘅人當中咧，係我最少翻嘅。 你忙啫，不過我哋一齊揾教授一齊傾下咯。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社會服務專業聯盟政策及研究工作小組召集人林一星教授。林教授你好。 林教授 系啦，喂，我想请教先啊。林教授啊，头先阿戴希立就话咧，佢啲朋友都好多成日往返大陆嘅。嗱，我哋而家有嘅数字啦，根据香港统计处、根据入境处出入境嘅资料估算啦，2019年嘅年中嘅时候，当时就有大约538,000个香港永久居民经常就喺广东省生活。嗱，未计头先阿戴希立啲朋友，佢哋嗰啲系食住一小时生活圈啫。咁当中咧都有大约差唔多89,000人咧系65岁或以上。过往一年是逗留在广东省6个月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来的。我们都预计可能越来越多人现在一开回个关是吧，那就可以多个选择嘛。那你觉得个配套上你们都有些建议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报告啊？ 是啊，其实我们报告里面看到第一就是说其实这90,000个喺內地廣東省生活嘅長者咧，其實好似頭先大家咁講，就係佢哋身體好嘅時候其實冇問題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咧，隨住年紀大嘅時候就開始啲長期病患啊嗰啲出咗嚟。咁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咧，佢哋雖然可能喺大陸喺廣東省生活咗10多年，佢哋當有身體有需要佢嘅時候，佢哋要翻來香港去就醫啊。咁呢個其實對香港嘅醫療設施啦，對嗰個人手啦，同埋對嗰、那個即係財政上面都有一定嘅負擔嘅。而嗰啲長者本身亦都要周居倫敦啦，咁所以我哋話，如果有機會俾佢哋真係有個選擇喺廣州喺大佢哋住嘅地方安老，一定會係好過而家呢個安排。咁第二個問題我哋見到咧，就係話香港嘅長者亦都係，如果佢哋喺香港話我需要安老院舍嘅話，其實真係要等成3年嘅平均都要。咁呢3年入面咧，好多時候佢哋未必有足夠嘅支援咯。咁如果話啊，佢哋如果喺仔女根本就未必已經喺香港，又或者係佢哋可能年青嘅時候，或者係細個就根本就喺大灣區長大嘅話，其實佢哋可以多一個選擇咧，翻大灣區安老咧，亦都可能舒緩到香港喺嗰、那個我哋話安老院舍嗰個壓力咧，亦都令到佢哋嘅生活質素提高嘅。 我中間想插一句咧，就係嗰陣時喺社交媒體，我自己唔知係咪我睇得多，有陣時佢都會彈出嚟咧好多安老服務嘅，跟住我見到通常就下邊啲留言啊，就係嗰啲就係升級好貴嘅20,000蚊啊，住唔起啊，但係其實都有好多咧孝順仔孝順女咧，即係以前細個我都覺得，唔孝順啲人先掟阿爸阿媽安老院。我人大咗我知，有陣時佢真係完全冇自理能力，你自己又要翻工，可能你自己都50歲啦，你去照顧70多歲，到時兩個都屈親就真係唔知唔孝唔孝順啦，即係好兩難啊。但係你翻到內地更加擔心就係、是，唔好意思，香港都質素參差啦，內地阿爸阿媽叫天不應叫地一不聞，咁點好咧？你覺得應該要做啲咩咧？ 是啊，其實我哋都好擔心呢樣嘢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其實有辦法嘅，亦唔係話做唔到。嗱，第一就係話內地啲院舍咧，其實香港啲院舍都有，我哋可以認證咧。咁其實內地啲院舍嗰個優點咧，就係佢嘅地方大，佢嘅硬件咧，其實通常比香港好嘅。但係喺軟件上面，的確我哋香港發展咗咁多年咧，軟件上面喺質素上面有個保證嘅。咁如果我哋話啊，嗰啲院舍佢想係收香港嘅長者，用香港嘅，例如啊，即係政府可以資助嘅話，其實我哋可以要求佢 用香港嘅軟件標準咧，用內地嘅硬件標準，咁其實兩邊都攞到最好嘅時候咧，反而嗰個質素有一定嘅保障咯。咁第二，而家其實咧，大灣區真係唔係咁遠嘅。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例如香港已經有兩間志願機構院舍咧，喺肇慶同埋喺深圳咧都有我哋話有院舍喺度嘅。其實佢哋咧香港人嚟自深圳嗰間咧。由香港去到咧，都个零钟头去到。其实同你话喺你喺港岛区去天水围去屯门，其实相差真系唔系好远嘅啫。咁其实换句话嚟讲，其实家人唔系话即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嘅。佢哋可以经常屋企人仔女去探佢哋，睇到实质上面睇到嗰个质素系点样咯。 即系我谂，譬如而家你咪即系几年呢几年咪好惨嘅，即系好多安老，你想入去探爸爸妈妈，都有阵时因为 Covid 啊嘛。但系如果你会建议，譬如我见你哋都有讲中期、长期可以点做，譬如遥距医疗啊、社区药房啊呢啲概念，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啊，嗱，头先讲医疗系一个最大嘅一个因素，令到啲长者可以要需要翻香港居住，有时候你翻嚟居住添啦。如而家其實喺過去嗰幾年，我哋見到咧，遙距醫療已經係發展得好好嘅。咁一方面，我哋係咪可以，例如如果長者佢係真係需要香港復診嘅話，可唔可以同內地可以喺政策上面安排到，准許佢哋用遙距醫療喺香港復診？甚至咧攞藥嘅時候咧，其實社區藥房咧係好好嘅。我哋用社區藥房喺院舍入邊咧，其實可以有間社區藥房，由院舍嘅社區藥房俾藥，因為大部分嘅藥咧其實都唔係啲好昂貴嘅藥。咁呢個一方面我哋覺得可以處理到醫療嘅問題啦。第二咧，如果有啲長者其實佢後生嘅年代，即係退休嘅年代，佢喺大灣區生活，其實佢都習慣咗大灣區嗰個醫療。咁平時頭暈身興咧睇醫生冇問題，但係長期病患因為要經常睇同埋每日食藥啊，咁個醫療費都昂貴。咁但如果政府喺一个我哋话嗰个 budget 即系财政上面中立啊，唔系用咗啲钱，但系准许嗰啲老人家用香港政府嘅资助，无论系医疗券嘅模式或者其他模式，佢可以喺上边攞到适当嘅医疗。其实当然钱上面我哋要用一个财政中立嗰个原则啦，但系如果佢可以喺上面攞到医疗嘅时候咧，佢唔使翻落嚟。對嗰個醫院嘅地方啦，對嗰個醫療人手亦都會舒緩到咯。即係喺政府話我哋財政中立嘅原則之下，其實政府只要同內地可以有個溝通，用政府嘅錢准許啲香港嘅長者內地攞到醫療嘅話，其實佢哋就免咗佢哋需要翻嚟香港每三個月來一次復診啦，或者佢再差啲嘅時候咧，要長期要住喺醫院或者安老院舍嘅時候咧，可以令佢可以喺上面都安心咁樣住。其實我相信呢個會幫到啲長者留喺內地安老咯。 阿林教授，你即係話佢用醫療嚟做舉例啦，咁你特別即係又舉咗兩個好具體嘅例，即係要佢。嘅診症啦，同埋咧社區藥房啦，咁呢兩個都係香港依家想去開始推動啦，即係一啲嘅軟件啦，你叫做嚇。咁即係你又引起我一個諗法咧，就話香港喺呢個軟件上面可能嘅暫時都仲有啲領先，咁當然硬件大陸亦都有佢長處。咁如果喺呢個安老服務裏邊咧？呢、这個香港嘅呢啲軟件同埋硬件嘅服務咧，如果能夠解決以下兩個問題，錢出香港同埋硬軟件嘅認證，係咪仲有好多範咧都可以咁做嘅喎？唔係淨係醫療喎，係咪咧？ 係啊，其實係啊，大部分社福上面咧，特別我哋講到話安老上面係絕對可以啦。我哋長期照顧香港係一個好大嘅痛點嚟嘅。因為我哋冇地方同埋冇人手，嗱，好似疫情嘅時候咧，我哋話有啲院舍嘅朋友佢去咗啲臨時嗰啲嘅即係醫療中心住嘅時候咧，我哋冇足夠嘅人手。如果我哋可以用香港嘅標準喺內地訓練一批照顧員或者甚至護士，如果訓練完畢嘅時候咧，佢同一時間攞咗香港同埋內地嘅牌照，咁當然大部分時間可能喺內地去執業嘅，去工作。咁但係一方面佢哋有一啲香港訓練嘅員工喺內地嘅安老院舍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會將佢哋個標準提高啦。頭先講到，若果萬一真係唔好彩，我哋有另外一個疫情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引入一啲香港一啲照顧員或甚至護士嚟香港嘅時候咧，其實若果你喺大灣區入面已經有一批 受過香港模式的訓練的護士落到嚟，或者甚至已經攞埋香港牌的護士落到嚟咧，其實會即時幫我哋解決咗好多嘅問題。其實你頭先講到咧，喺老即係長者照顧上邊，特別長期照顧上邊咧，院舍啦、護理上邊咧，其實我哋香港的確有個優勢嘅。而香港而家有唔少嘅學院咧，喺大灣區都有分校嘅。其實喺嗰時情況用翻香港嘅標準去訓練啲員工嘅時候咧，其實一方面真係幫到香港，另外一方面咧，其實亦都幫到國家咧。在大灣區入邊咧，將嗰個質素提高咯，就令到大灣區成為一個適宜退休嘅城市。 嗱，如果咁講咧，硬件、軟件同埋人嘅培育都係有個即係水平同埋標準嘅體齊。咁然後咧就要解決錢出香港嘅問題。你覺得如果喺政府政策嚟講，目前最大嘅難度喺邊度咧？即係將呢樣嘢一路推再推廣出去嘅時候。 其實政府好大的難度咧，就係佢好多呢啲政策咧，就喺唔同嘅政策局入邊去做嘅。而大灣區安老呢個問題咧，其實係跨越一個政策局咯。頭先我哋講到，可能用一句試住啦，即係換句話嚟講，同房屋有關嘅。我哋話醫療嗰方面嘅融資，同埋一個我哋話醫療券啊，或者甚至容許佢哋用一個我哋話即係英文叫 managed care， 即係話一個由政府出錢有一個醫療管理嘅形式，容許佢喺內地購買醫療嘅話，咁呢個係我哋係另外一個即係醫療嗰邊嗰個局啦。我哋長期照顧係社會福利，即係勞工與福利嗰邊嘅一個局。其實而家好難做嘅就係呢三個局嗰個溝通啦、協調。其實我相信一定要喺更加高層次，或者去到即係大灣區，我哋需要一個統籌啦，或者甚至去到政務司啦，或者去特首上邊咧，需要喺嗰邊著力，先至容易解決到呢個問題咯。如果唔係，我其實唔樂觀嘅，可能一拖十年，仍然係原地踏步，啲香港長者仍然係面對而家嘅困局咯。 嗱。林教授，我就見到啱啱呢兩日咧，就所謂廣東省嘅代表團攞嚟香港啦。咁就呢啲叫做 G to G， 即係政府對政府嘅即係溝通，或者係仲簽咗幾個協議添啦嚇。咁正如你頭先講啦，你提出呢個問題咧，一定係要政府出面啦，而且仲要高層跨局點去做啦。你哋有冇諗過點樣去推動政府去做呢件事呢？ 其實好似靠你哋啦，喺電器即係喺啲唔同嘅傳媒上面講咧。其實我哋都約過唔同嘅立法會議員同埋啲局長嘅。咁整體上嗰個反應係好好嘅。其實立法會議員嗰邊咧，佢哋見完之後，佢哋都好即係贊成呢一個嘅提議咯。咁我哋都見過即係唔同嘅局長咧，佢哋其實個反應都正面嘅。我估而家其實係。即係其實而家係可以就水，其實可以推動嘅。加上咧，其實安老上邊第一呢、這個問題嗰個迫切性好高。第二咧，其實呢個問題咧，我相信香港人嗰個一致性好高，大家都想啲長者有個安，即係有個好嘅晚年咧。所以我相信嗰個反對聲音應該好細嘅。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咧，係一個我哋話技術上邊嘅問題，而技術上邊嘅問題咧，其實政府要將佢擠喺嗰個即係一個首要啲嘅位置，其實應該解決到嘅。 同埋我諗至少係一個選擇。你而家唔系逼啲老人家必须65岁全部翻大陆住嘛？佢多个选择啫。但另一样嘢，头先我都想问嘅，就系如果为跨境成立养老机构提供一啲清晰嘅指引同埋协助，即系至少原来你香港政府同广东省政府可以协调下，令到咧香港嘅机构可以更清晰同埋指引，知道佢哋点样喺内地注册登记同埋营运，因为等于而家啲大学啫嘛，即系有阵时佢都可以喺内地开分校，咁当然。好多嘢要處理，無論喺人才啊、課程啊等等。咁如果呢啲咁樣嘅養老機構由香港，我哋香港嘅品牌過去，咁可能香港人有信心啲喎。但係其實依家係咪都棘得好緊要下，唔係咁容易解到？ 係啊，其實而家好難嘅，因為好多時候嗰個註冊嘅問題啦，即係香港嘅機構喺內地註冊係一個問題。咁第二咧，就香港好多時候咧嗰個財政上邊咧，例如佢哋就算你話啊，佢哋上邊攞到塊地。但係嗰個建設上面都需要啲錢嘅。嗱喺香港咧，如果係機構入邊有自己嘅地，政府有一個計劃咧，就准許用政府嘅錢，申請政府嘅錢喺地上面建立一啲我哋社福用途嘅一啲嘅設施嘅。但係我哋一跨咗境就做唔到咯。其實我相信咧，如果喺大灣區入邊，兩地政府可以協調。然之後咧，就用佢呢個方式，例如佢哋喺內地攞到塊地，用佢香港嘅一啲 AA 嘅政府嘅錢咧，建立一啲設施。但係設施因為喺內地建立啦，我哋一方面可能有個大家講咗，例如有六成七成嘅容量。 的使用率的是香港人，三四成是內地朋友，這樣就令到這方面融合得更加好，亦都可以做到一個示範的作用，那就令到無論內地和香港兩方面的長者都會因為這樣而得益，亦都可以將內地的優勢，我們說地方多啦，人口較為充足的優勢和我們的軟件的優勢結合，其實應該更加做到一個好質素的一個晚年生活給長者咯。 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讲，就是我成日讲用钱出香港，我就是讲紧私人钱的，梗系冇问题啦。依家就问题是政府钱出香港的问题啦。嘅棘喺边度啊？ 其实我哋香港成日都有个迷思嘅，即系觉得啊，香港嘅钱唔应该带过去，特别喺社福上边咧。咁其实而家我哋咩嗰个我哋话长者生活津贴啊，生果金呢啲已经可以跨境嘅，就算我哋话。去到醫療券呢，香港嘅長者都可以喺港大深圳醫院入面用嘅，只不過嗰個用就限制好大囉。其實我哋相信呢，我哋喺政策點樣用錢上面呢，只要揸住每一個長者，我哋話財政中立嗰個原則，無論佢喺香港退休用政府服務，還是喺大灣區呢，對政府嘅支出都應該一樣。你只要揸住呢個原則嘅時候呢，俾長者多啲選擇，俾佢屋企人多啲選擇呢，其實我相信一定係做到雙贏嗰個嘅結果出嚟。 好啊，唔該曬林一星教授，咁啊聽新聞啦。